第68集， 你怎么知道劝我没用？ 倒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孩子，遇事还有大将之风。傅云宪对此表示满意，也露了一点微笑。修长的手指夹着烟，往烟灰缸里磕了一下。 试试。 所谓的赃款得返还受害人，再加上财产刑的处罚。蒋振兴在看守所里关了那么些年，他的家属能不能付出代理费还是个问题。 那不是更该劝我吗？ 傅云宪看着许林，目光既冷且静。 如果我是别人的助理，肯定能拦则拦，能劝则劝，毕竟这关系着我以后的饭碗嘛。但是让我跟着的是傅云宪呢？ 许林笑得胸有成竹，云淡风轻地继续说， 就算是根本赢不了的案子，他也会输得昂首挺胸，漂漂亮亮。我很有信心。 傅云宪仰头靠在椅背上，挥手让几名律师出去，独独留下绿柱许林。他在阳光下闭目养神，也不跟许林说话，就这么干干地晾着他。许林很体谅地没有出声，安安静静地站在一边。十来分钟后，傅云宪才睁开眼，让许林去联系蒋璇。 四季酒店1209， 他说， 我不受人要挟，你让他拿出点别的诚意来。 许林点头说， 好。 傅云仙的目光在许林脸上游弋半晌，又移至他的领口之下。黑色的细皮绳挂着碧绿色的翡翠，一般人带着这么个配饰可能会显得土气，但许林不会。翡翠貔貅格外衬他白皙的皮肤与纤巧的锁骨。许林难得被傅云宪这么温柔的注视，竟红了脸，有些无措地想去解下那翡翠的挂绳。 戴着吧，好看。 傅云宪的嗓音像陈酿的酒，烧透人的耳膜，烧进人的心里。他又闭上眼睛。许苏在家公休了2天，花了1天半的时间倒头大睡，剩下的半天时间则用来详细查阅了蒋振兴案的资料。他这才意识到事情没那么简单。蒋璇请他帮忙，重点提了案子的冤情，提了蒋振兴的为人，提了那些由蒋振兴捐赠分散全国各地的希望小学，甚至提了傅云宪高中时曾接受的30000元学费捐助，提了他们当初亲如父子，傅云宪不该翻脸无情。可他丝毫没提这件案子是由央批部都还有上头的亲自批示。许苏眼前一黑，二话不说就赶往军汉，直奔3层傅云宪的办公室，敲了敲门，没回应。文俊表示人不在，许苏再问人去了哪里，文俊说傅云宪这个时间没有工作安排。许苏离开傅云宪的办公室，文俊突然压低了声音，凑在他耳边说， 我无意中听见许林给你女朋友打电话，老板好像今天约她在四季见面。 许苏转身就走，迎面撞上许林。军汉所的走道足够宽敞亮堂，然而许苏打哪儿走，许林都移动脚步处在他的前头，明显是诚心的。 哎，那什么不挡道，懂吗？ 许苏心急如焚，一眼看见对方颈上挂着的貔貅，更觉刺眼。 蒋振兴的案子就是火坑，你成功把傅老师推了进去，你用他将蒙的难证明了自己是独一份的。 许林真当蒋璇是许苏的女朋友，耸了耸肩膀，笑容暧昧地说， 你为你那小女朋友插了傅老师2刀，不过你的小女朋友对你却没有那么忠诚，她现在和傅老师在一起，付出之后才能索取。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弦外之音非常清楚。许林抄着手目送许苏转身而去，他料定这种又作又色的低劣生物必定会为了所谓的红颜知己跟傅云宪大闹一场。电话是他故意让文俊听去的，地方也是那胸大无脑穷仗义的女人主动泄露的，即便事后傅云宪要迁怒追究，也有人挡在枪口前头。从军汉所去一条街外的四季酒店， 左右不过20分钟的车程，许苏开着捷达一路飞驰，生生把时间缩短一半。一群老外拥堵在酒店大堂，可能是要参加个摇滚音乐节之类的活动。浩浩荡荡一大波人，个个身背乐器，身着奇装异服。许苏被他们挡着，没法接近电梯，他扭头就跑。幸好他与驻店经理很熟，他还是军汉主管的时候没少在这里包场地订房间，一来二去便与对方建立了良好的私交。驻店经理只当许主管又来办公务，冲他笑着打了声招呼。许苏连个笑容也没给对方，掉头改走楼梯，一口气爬上了12层。他怕自己来晚了，楼道的台阶很高，爬到半程便觉吃力。许苏只停下歇了不过3-5秒，又继续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向上狂奔。回忆像钝刀子割肉，在他心口来回搓磨着。一个记忆中的画面就是一刀，一刀一道血口子。他没来由地想起自刎于乌江的项羽，继而想起翻许文君案时的傅云宪。他在医院住了半个月，上了呼吸机，还被下过病危通知。好不容易来到1209门口，许苏反反复复地摁门铃，嫌声音不够大，又发疯似的雷门大吼： 你个老流氓，趁人之危，堂堂刑辩大状，你要不要脸啊？ 许苏什么难听骂什么，骂得气吞山河，还一个词儿都不带重复的。在保安来找他麻烦之前，门总算开了，一个高大的男人站在门中央，垂下眼睛看着他。开门的是傅云宪，许苏抬手就扇了他一个嘴巴子。这巴掌他用尽力气，以前都是傅云宪动手扇他，他一直想着君子报仇10年不晚，但此刻这一巴掌却不是为了泄愤。傅云宪皱了眉，还没来得及有所反应，许苏就已经扑了上去，死死地抱住了他。方才摆出捉奸的架势只是为了让傅云宪尽快开门，他压根没信许林的挑唆，他怕自己来晚了，傅云宪已经签下了委托协议。许苏闹的动静太大，保安终于被招来了。若干同住酒店的客人朝这儿张望，门后的蒋璇也露了面。许苏瑟瑟发抖，他对傅云宪的感情非常复杂，有时爱占上风，有时恨拔头筹。而此时此刻，他则是既惊又怕，唯恐一撒手，眼前这人就不见了。他一直是个胆小鬼，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半晌，傅云宪才说： 怎么，这不就是你大哥会接的案子吗？ 狗屁，狗屁的大哥。 许苏恶狠狠地骂，只是刚一张嘴，鼻子就酸了，听起来气势不够，瓮声瓮气的。他仰脸看着傅云宪，红着眼睛，一双手仍紧紧地抓着他。 叔叔，咱们不接这么危险的案子了，好吗？